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， 请听三集连续广播剧《点亮心灯的人》。编剧贺文江，导演孙吉香，责任编辑高殿国、于强，监制王志江，总监制王仲文。请听第二集。 赵小兰的故事把我带到了30年前，她的笑声又把我从故事中拉回。看着眼前这位开朗、善良、气度不凡的中年盲人大夫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到，她就是那个说月亮像豆角的女孩，那个黄老师为她治冻疮做教具的女孩，那个被父亲逼着差点嫁给一个傻子的女孩。从一个大山里的盲孩子到一个诗人、盲人大夫，赵小兰的身上凝聚了黄老师多少心血，凝聚了社会多少关爱。是爱使她健康成长，是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，是盲校这块特殊的教育园地给予了他光明与自信。 赵大夫，快说说，什么时候市公安局给你们盲校特批的文件还是用盲文写的？ 哎呀，什么呀，那文件其实就是我给黄老师写的信。 哦， 当时啊，我还真以为那是真的呢，心里那个高兴啊。可是一接过去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当时啊，我真是哎呀，都蒙在那里了。多亏了黄老师急中生智，要不还真露了馅儿了。 黄老师人真好，为了你们这些学生，他可真是豁出一切了。 是啊，黄老师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 哎，赵大夫 啊， 这桌子上有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还戴着博士帽，穿着博士服。 哦， 哎，他是谁呀？ 那肯定啊是金明，他最近被美国一个学院授予博士学位了。哎，听说他是咱们国家第一个盲人博士。 一个盲人能成为博士，那可真不简单。 这呀，多亏了我们黄老师。 是吗？ 哎，岳记者啊， 啊， 你看看桌子上有没有信啊？ 信？ 哎， 这有落盲文，这可能是吧。 来，拿给我。 哎， 让我摸摸。哎，是，这是金明写给黄老师的。 赵大夫，您能把信读一读吗？ 哎，没问题，黄老师的信啊，对我们全都是公开的。 好，你就快读吧。 哎，好。亲爱的黄老师，您好，由于工作学习十分紧张，我已经半年多没有给您写信了，您没生我的气吧？ 老师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最近我已被美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博士学位。当人们帮我把博士帽戴在头上的时候，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您，敬爱的黄老师。学生永远忘不了您的谆谆教导，永远忘不了您对我慈母般的关爱，更忘不了15年前您领着我去吴大夫家中拜师学艺的那个风雪之夜。 黄老师，我觉得这雪越下越大了，要不咱们就回去吧。 这马上就要到了，怎么能回去呢？金明啊，咱们都来了5次了，人家可是不在家。今天吴老师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怎么你要打退堂鼓了？ 黄老师，这 金明，这次机会你可一定得把握住啊。今天晚上你要拜不成师，那你就是再喜欢号脉也白搭，只能是回学校老老实实的学按摩了。 可黄老师，那我也听说过这老头脾气挺怪，我又看不见他不会不收我吧？ 看不见怎么了？反正号脉靠的是手指头，又不是眼睛。哦对了，一会儿见了老师谦虚一点啊，但是不用害怕、 哦、 有啥想法该说就说。 哎， 哦到了。 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又是你们俩呀。 您好。 哎呦，雪下的这么大，怎么又来了？ 请问吴大夫在家吧？ 在来、 哦、 快进来快进来。 哎呦， 老头子，有客人来了。 哦， 来里边坐。 哎好， 来来来里边坐。 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吴大夫，今天可见着您了。 你们是？ 啊、哦，我是盲人学校的老师，叫黄杰。 啊、哦， 这是我的学生金明。 啊、哦，请坐。找我有事吗？ 啊，是，是这样的，吴大夫，我的这个学生呢，迷上了学习号脉，可我们学校那个懂号脉的马老师呢，前些日子随着家属调走了，这一下这学生就没了老师了。我们久闻您的大名，所以 怎么想让我当他的老师？ 哎呀，吴大夫，这孩子在这方面很有天赋，所以想请您费费心。 黄老师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可我年岁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已经不收徒弟了，恕老夫不能从命。 哎呀，吴大夫，真的，这孩子很有天赋的，就请您破个例吧。 以后再说吧。我呢，是虚有其名，难收高徒啊。啊，这天也不早了，又下着大雪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啊，失陪失陪。 哎。哎，吴大夫，吴大夫，您听我说，哎、吴大夫， 黄老师啊，对不起了，这老头子就是这个倔脾气，你要是拧不过他呀，咋说好的也不听，也不管是你们，好多拜师的人都，哎呀，对不起了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啊。 黄老师，咱们走吧。我早就听马老师说过，这老头倔得很。哎，要是马老师不走该多好啊。 可这脾气怪的人呐、啊、往往都很有本事，要不然马老师也就不会让你来拜他为师了。金明啊，你要是能跟他学该多好。 可是他嫌我看不见呗。 看不见怎么了？看不见咱学起号脉了才更专心呢。只要不怕困难，那啥奇迹也能创造出来。 黄老师，这次咱不能白跑了，都让您领我跑了5趟了，要不我就学古人城门立雪，在他门口站那么几个小时，表示一下我向他求学的决心。 哎，这倒是个办法。 嗯， 哎呀，不过这大晚上的，那他要是不出来也看不见你呀、啊。你身体又这么弱，那站一夜还不得冻死？不行不行， 这办法不行。 那您说怎么办啊，黄老师？ 嗯，我看呐，咱们就来个以倔制倔怎么样？ 嗯， 刚才吴大夫的老伴儿不是说你要倔不过他，咋说好的也不行吗？ 嗯， 咱们今天晚上啊，就非倔过他不可。对了，你唱歌怎么样？ 嗯，黄老师， 嗯， 我打小唱歌就不行，音乐老师都说我五音不全呢。 那不要紧的，只要会唱就行。那个最近收音机里常放的那个叫什么《一把火》的，你会唱吗？ 哦，这个他们都唱， 嗯， 我也能哼两句吧。 行，你呀，你就在他门口扯开嗓子唱。 这 啊， 这怎么行啊，黄老师？ 行，你要想学号脉吧。你要想学就得唱啊，来唱。 嗯，那我 唱。 嗯，你就像那冬天的一个。 不行不行，声太小，大点声。 哦，好，黄老师，我唱。 嗯， 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。 不要唱了，不要唱了。你们这样算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吴大夫，今天好不容易才碰见您，您就收下这孩子吧，行吗？ 对，吴爷爷求求您了，您就收下我吧， 您就收下他吧。 哎、老头子，收不收的，咱先不说了。这大下雪的，起码得让人家进屋里吧？啊，让人家在大雪里站着，咱成什么人了？啊，快快快，黄老师、啊， 哎， 你们快进屋来。 哎，行行， 冷吧？来来来，快来， 谢谢孩子， 快进来。 哎。 坐吧。 嗯，吴大夫，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可我和孩子都已经来了五趟了，好不容易才见到您，可您，所以，我们刚才实在是没办法。 歌都唱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也收了不少的学生。还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拜师学艺的。 是是， 黄老师啊，我这人说话直，说出什么不好听的来，你可别见怪。 啊，没事没事。 你是当老师的，你关心学生，说明你这老师当得称职。可我这个老师啊，是真的当不了。 你 毕竟，你给我送来的这个学生。这种情况我没办法教啊。 吴大夫，本来我们真是不想给您添麻烦的。像我们盲校学生的必修课应该是按摩，可学按摩是要有力气的。您瞧金明这孩子的情况，您也看见了，又瘦又弱，让他学按摩可真是难为他了。可您想，要不趁着孩子小，让他学个一技之长的，长大了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他总不能在学校当一辈子学生吧？真的，吴大夫，金明这孩子在号脉上悟性挺高的。 是吗？ 是。 悟性挺高？ 是，以前教他的那个马老师常夸他。 哦，嗯，孩子，你叫什么？ 我叫金明。 金明。 嗯， 真心想学中医？ 我真心想学中医。 嗯，那你就先给吴奶奶号号脉。 哎哎，对，来来来，快去 哎，给奶奶号号脉。 嗯， 来来来， 别慌啊。 嗯， 哎，哎， 哦，哎，哦，奶奶，您再把那只手让我号号。 嗯，好，啊 哦， 来， 行， 号号这只手。 嗯。哦，哦，哦，奶奶，您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头晕耳鸣？ 嗯， 而且还有咽干啊？ 嗯，对对对对对。 哦， 嗯， 我号您的脉啊， 嗯， 觉得细数无力，乃肾阴虚，肝阳上亢啊。 嗯，哎呦，还真对呀，老头子，他还真有点道道啊。哎，老头子。难得黄老师和这孩子这番诚意呀，啊，你就收下这孩子吧啊。 嗯，好吧。 哎呀， 可以让孩子 来跟我先学着试试。 哎呀，好好。 不过这时间嘛， 您放心，吴大夫，只要您定下个点儿，到时候我保证把他给送来。 好，黄老师，这孩子我收下了，从下周起每周日上午送他来上课。 哎。 黄老师，就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承诺，您整整三年风雨无阻，每周都用自行车按时送我去学习。不知道有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我偷偷地流着眼泪，独自暗暗发誓，我要奋斗，奋斗，再奋斗，做出成绩，为您争光。黄老师，再过几天就是您的生日了，寄上一张我穿着博士服的照片，就算是我献给您的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照片上的我在深情地对您说，妈妈，儿子在遥远的北京祝福您，祝您生日快乐。 赵大夫，您哭了。 金明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，在我们的心中，黄老师真比我们的父母都要亲啊。记得黄老师5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们60多个学生一起高喊祝妈妈生日快乐，黄老师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说他这一生足矣。谁呀？ 师姐，是我呀。 是李强。 赵大夫，我去开门。 哎，李强 啊， 啥风把你给吹来了？ 不是风也不是雨，我听说电台来了个月记者，是他把我给吸引来了。 哦，对对对。来，月记者，给你们介绍啊，这是强子 啊， 也是黄老师的学生。 哦，您好。 您好。 去年啊，长春大学盲生班毕业以后啊，主动要求回母校当老师的 啊。来，快坐吧。 哎， 月记者，别扶他 啊， 他在黄老师家比在他自己家里还熟。 对。哎，月记者 啊， 听说你是来采访啊黄老师的。 是啊。 那你先采访采访我行不？ 采访你？ 是啊，我可是黄老师一手带大的，你要是有时间呢，我能把黄老师的故事说上3天3夜。哎，不信你问小兰姐。 对对， 那可太好了，我呀正求之不得呢。 那我先跟你说一个关于我的小故事，你要是觉得好啊，我再跟你说一个更精彩的。 哎呀，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，我们都听着呢。 好，那还是我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很娇，家里人都护着我，都读了小学4年级了，胆子还特别小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同学们已经在黄老师的训导下，都能走出校门进城买东西了，可我却做不到。 哎，黄老师， 嗯， 你不是说带我去商店买衣服吗？我咋觉得不对呀？ 不对？怎么不对了？ 我觉得咱走的这是平时咱们训练回校的那条路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听这水声。 啊，行啊，强子，你这不是挺聪明的吗？强子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今天啊，我不是领你出来买东西的。 啊，那黄老师，那你领俺出来干啥？ 我呀，领你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补上认路、找路、定方位这一课。我早就听说了，每次上方位训练课，你总是拽着别人跟着人家往回走。 我 回了家呢，家里的人又都围着你转。这样啊，你就算来回100次也永远锻炼不出能力了。 黄老师， 好了好了。哎，强子，现在已经过了小河， 到了城边了啊，你必须自己想办法给我走回去 啊！我回学校等你。 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别走，我不行，我回不去啊！ 强子， 我 全班十几个同学都能回去，怎么就你回不去啊？好了，盲杖我给你放在脚边上了啊。平时你不是嫌那个盲杖丑不用吗？这次啊，你爱用不用，搁这儿了。 黄老师，黄老师，我年龄小，我胆小，我真的回不去，求求您了，黄老师。 啊、那人家大力比你还小一岁呢，可人家每次都是头一个回学校的，怎么，那些全盲的同学都能回去，你这个有光感的就回不去了？我看你呀、啊，不是眼睛有问题，是思想有问题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今天啊，你就是行也得回去，不行也得回去。 不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黄老师，啊，黄老师，怎么了？黄老师真的走了？哎呀，我妈又不在身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看这杆子不用是不行了。这哪是东西，哪是南北呀、啊？哎呀，咋办呀？这……哎，黄老师，他不是那种狠心的人，他肯定在一旁偷偷看着呢。我呀，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。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我装着摔一跤，黄老师一看我摔倒了，肯定出来扶我，他要是一扶我，我就死死地抓住他，说啥也不能让他跑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 哎呀！ 哎呀！ 糟糕，强子摔倒了，得赶快把他扶起。哎，不对呀。曹锤这动作，一看就是假摔。小滑头想骗我，我可不上你的当。今天啊，就是说什么也得让你自己走回去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没动静？黄老师真的走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可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小朋友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在这儿哭啊？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 我们老师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， 哎呦， 我回不了学校了。 有事吗？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坏的老师啊？ 奶奶，这不是我们老师坏。他是想锻炼我，让我自己回学校。 哦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吧。 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路啊。哎，对了，老奶奶，求求您，哎，您行行好，能不能把我送回我们盲校啊？ 什么？我送你回去？ 啊！ 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，哎呦，我还得赶火车呢啊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回盲校的路啊！来来来，小朋友，你站好，站好啊！ 站好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前面是东， 前面是东， 后面呢是西， 后面是西。 你呀，你就直着往前走， 直着走。 到了路口呢，往左拐，再走个300-400米，那就到了啊，不远。小朋友啊，你可抓紧回去啊！这天一黑呀、啊路上有野狗。 啊，野狗。 嗯。 那老奶奶，谢谢你。 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啊！ 哎，说什么来着？直着往前走。然后，然后呢？哦，然后往左拐。哼，我今天豁上了。我非得自己走回去，让你黄老师看看。哎呀，说了还有野狗，我不怕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茫茫的人海中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茫茫的人海中。 哎呀，强子，哎呀，强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自己回来了。 王老师，哎，王老师， 强子。 你不管我，我照样能回来。 好啊，这说明啊，你并不比别人差，对不对？ 可是黄老师，你也太狠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在路上摔了一跤？ 哦， 并且我还差点被狗给咬着。 哎呦，是吗？ 啊，怎么不是啊？我 反正让狗咬没咬到我不知道，但是摔跤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还遇到了一个老奶奶。 这你怎么知道的？ 因为呀、啊， 往前走三四百米就到了，不远，你可抓紧点儿，路上有野狗。 王老师，哎呀，原来是你装的呀！王老师，我当时怎么就没听出来呢？ 啊，要是让你听出来，你还能自己回来吗？ 我， 强子，这次你能自己回来。就说明你能行啊，只不过以前呐、啊，你太依靠别人，太缺乏自信了，对不对？老师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 老师，你这些大道理我不听，反正以后我再也不上当了。 咋，生老师的气了？ 没有。 强子，不是老师心狠。实在是不这样不行。你看，你现在在学校里，平时有老师同学照顾着，虽然看不见，可也摔不着碰不着的。可是过几年毕业了以后，你怎么办呢？ 我 总不能让老师还有爸爸妈妈总陪着你吧？ 那我， 所以呀、啊，强子，你要记住，咱们眼睛虽然看不见。但是咱们的心里一定要亮堂堂的。眼睛不行呢，还可以去用手摸，用耳朵听，实在不行了呢，还可以用嘴问，对不对？ 对， 只要有了自信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。 老师，王老师，我懂了，只要有了自信，就没有做不了的事情。 对， 老师，我觉得你像一个人。 哟，是吗？像谁？ 你就像我的妈妈。王老师。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连续广播剧《点亮心灯的人》，配乐宋铁铮，音响效果邢建华，录音合成孙征、江凯。黄杰由乔琛演播，月梅由唐叶演播，小兰由张璐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燕生、长风、石燕、冠华、于杰、郝文山等。请听三集连续广播剧《点亮心灯的人》。编剧贺文江，导演孙吉香，责任编辑高殿国、于强，监制王志江，总监制王仲文。请听第三集。 听着赵小兰和李强讲述着他们与黄老师之间的故事，透过他们对黄老师那由衷的感激与赞叹，我深深地被他们与老师的这份真情打动着。虽然与黄老师还未曾谋面， 但是从来到盲校的那一刻起，黄老师的身影似乎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他治学严谨，富有爱心，他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去树立信心，去克服困难，去超越自我。此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要急于见到黄老师的冲动，见见这位在特教园地中辛勤耕耘了30多年的老园丁，见见这位被学生们称为黄妈妈的人。 叶记者，你看那个时候我人也小，不会说什么话，一下子就说黄老师你就像我妈一样。 是 啊，这才说什么呢，这么热闹啊。 你 瞧你们瞧，我把黄老师给接来了。 黄老师， 黄老师， 又小兰又强子，你们都在这儿啊。 哎，黄老师啊， 哎，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啊， 这位是广播电台的月梅月记者，是来采访你的。 是啊。 哎，岳记者啊， 哎， 这位就是你要采访的黄杰老师。 黄老师您好。 你好你好，岳记者，来来来，喝杯水 啊。 哟，你们大家都坐下，站着干什么？ 对对对， 坐下 坐 下坐 下。岳记者， 孟校长，孟校长，你坐这儿坐这儿。哎，好，岳记者，实在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啊。 黄老师别客气，我们呀正聊得起劲儿呢。 是吗？聊什么呢？ 刚才啊他们可讲了您很多感人的故事。哎，像赵大夫说的，您给他治手，鼓励他学习，哎，还帮着他退婚。李强说您锻炼他走路。黄老师您可真不简单，培养出了盲人博士、盲人诗人，又受到学生们这样的爱戴，您能不能谈谈您是怎样爱上盲教工作的？ 哎呦，那说起来话就长了。 说吧说吧啊。 哎，记得刚分到盲校来的时候，我自己并不愿意干，总觉得整天和一帮盲孩子在一起怕被人瞧不起，有时候碰到同学问我干什么工作，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。可是有一次啊，我得了结膜炎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盲人是多么痛苦，多么需要帮助。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却都聪明善良，特别是对待老师，可以说啊跟你亲得不得了。记得我升大凤的时候，全班12个同学每人凑了5分钱给我买了一斤红糖，哎呀，当时把我感动的都哭了。你说孩子们这样对我，那咱们不掏出心来对孩子，良心上过得去吗？ 嗯。 所以这些年我就想尽力帮帮这些孩子们，让他们成为眼虽然不明心却亮，残而不废，有一技之长的人。 黄老师，您带孩子们不光是关心，还很有办法。哎，您解决难题的那些办法一般人还真想不出来。 那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那个年代。比如说给小兰退婚吧，也就是当时那个时候，山里穷不懂法，要是现在咱们拿张盲文纸硬说是公安局的批文，那谁信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 是啊。黄老师，不过有您这样的好老师，那可真是孩子们的福气。 哎呦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在盲校啊你随便采访一个老师，他们都跟我一样。 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 谢谢。 喂，啊，吴主任，我正在盲校采访黄老师呢。什么？哎呀，我不去不行吗？这好吧，我这就赶回去。 哎呦，岳记者，你单位有事儿啊？ 哎呀，孟校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台里开紧急会议，不能缺席。 哎，那是那是。 黄老师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啊，不过啊，刚才通过和他们交谈，我对您的事迹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一些， 这样吧，过几天不就是您的55岁生日吗？嗯，到时候啊，我来个现场采访，并且给您祝贺生日，哎，您看怎么样？ 这都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主意，我还没同意。 哎，别，黄老师啊，这生日座谈会啊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学校已经给毕业的各级同学代表都打过招呼了，到那天呢，他们都来。 哎呦，嗯，你们给我来了个先斩后奏。 黄老师，孟校长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 哎， 再见， 哎， 再见 ， 再见啊！ 哎，回见。 从盲校采访归来后，黄老师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。一个普普通通的盲校老师，在平凡的特教岗位上默默地工作了几十年，把自己的真情与爱心无怨无悔地献给了盲孩子，这是多么让人敬佩的一个人呐！作为记者，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为黄老师，为所有从事特教工作的老师们做好这个专题。 叶梅， 哎， 外面有人找你。 哦，来了， 叶记者， 赵大夫。 叶记者， 是您啊，您咋来了？ 黄老师病重啊，孟校长想请你去一趟。 什么？黄老师病了？ 是啊，现在正在中心医院抢救呢，想要见见你。 黄老师怎么会突然就病重了呢？ 哎呀，别提了，都是为我们山里的那些盲孩子们。 黄老师，这段山路不好走，您小心点啊。 哎，没事。 哎，这样您拉着我啊。来来， 行， 好。 哎呀， 黄老师您累了吧？我看咱们歇会儿，喝口水再走。 好 啊，来，您坐着。 歇会儿是挺累的。哎呀， 来，您喝口水。 哎，好。 黄老师，您身体不好，又这么大岁数了，孟校长不让您再出来，可您就是不听。 哎呀，小赵老师啊，过去咱们学校条件差，不能招更多的学生，今天咱们条件好了，应该动员更多的孩子来上学，是吧？ 那您也用不着非跑到这大山里来啊。 你没来过山区，不知道这儿的人家有多穷，有的一家都是残疾人，有的一家呀，没有一个认识字的，他们越穷就越不上学，越不上学不就越穷吗？嗯，为了那些盲孩子将来有个好前程，咱们能动员一个是一个，对吧？嗯，小赵 啊， 你知道过了生日我就该退休了，大凤也从美国来信说让我到他那儿去，今后啊，我就是想来也不能来了。 黄老师，您可真是把一切都给盲学生了，怪不得全国特教会议特邀您参加呢。 哎呦，快别说这些了。来，小赵，再给我点水。 哎， 我把这片胃药吃了，咱们就走啊。 哎，来，给您。黄老师，您这胃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 嗨，老毛病了，没事。哎，行了，咱们走。 好。哎，您看，这前面有个老乡，我过去打听一下。 嗯。 哎，老乡。 哎。 哎，请问这是不是水峪村呐？ 是啊。你们这是找谁呀？ 请问那个刘二娃家是住在这儿吧？ 是是，就在前头。哎，你们听，这就是二娃在家吹笛子呢。 哦， 循着声往前走，不远就是了。 哎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了啊。哎， 甭谢甭谢。 哎呀，可找到这个刘二娃了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哎，刘二娃家是在这儿吗？ 谁呀？ 啦啦啦啦。 哦，你是二娃，你爸你妈在家吗？ 嗯，妈，来人了。 谁呀？来了。 大嫂啊，我们是市盲校的。 哦，盲校的，来家有事儿啊？ 哦， 大嫂啊，二娃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村里乡上都给他报了名，咋开学了一直没去报到啊？ 哦，你们是来栋梁二娃上学的呀？ 啊， 二娃叫你爹去。 哎， 进来吧。 大嫂啊，二娃这孩子挺机灵的，要是能上学呀，那就更好了。 机灵顶什么用啊？一个瞎子上啥学？上了学又有啥用啊？不上。 哎，大嫂，俺们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，你咋这么说话？嘿， 我就这么说话嘛。要不是为了上学，二娃他能整天的跟我们这么闹吗？ 大嫂，孩子既然愿意上学，咱可不能耽误了他。 嘿，他老师啊，不瞒你说，孩子他爹也是啥也看不见。你瞅瞅我这腿，你瞅瞅这一家子，瘸的瘸，是瞎的瞎，哪有钱去供他上学呀？哎， 妈，爹回来了。 嗯， 孩子他妈，孩子他妈呀、 啊！哎， 来客人了。 是盲校的老师、 哦、 来动员咱二娃上学的。 哦，什么？盲校的老师啊？ 啊， 老师在哪儿呢？ 哦，我们在这儿呢。 啊、哦，老师， 哎， 哎呀。大老远的让你们跑来，这叫俺这心里真过意不去呀、啊！哎，老师你坐啊， 哎，好好 坐 好，别客气。 老师啊，今天你们这一来呀、啊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20年前，那一次也是一个盲校的老师来俺家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。 你打听的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？ 这个，我记得好像是姓黄，叫黄。 哎、那你说的是不是叫黄杰老师啊？ 哎呀，对对对，就是黄杰老师、啊。 哎呀，你今天算是问着了，刚才和你说话的就是黄老师。 啊，什么？他就是黄老师？ 对， 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好啊。你还记得俺吗？ 你是？ 哎，黄老师，俺叫刘栓柱啊。 刘栓柱，这名字好熟悉。 哎，黄老师，你忘了？那是20年前，你跑了40多里山路，到俺家动员俺爹让俺上学。哎呀，俺爹啊，说啥也不同意。你当时摸着俺的头就说：“多好的孩子啊！”要是能上学该多好啊。 啊， 你还记得吗？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身上仅有的5块钱给了俺的。 5块钱 啊？你还说，孩子，老师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你，这点钱你拿着，哪天你爹同意了，就让他买个书包，买张车票到学校找我们去，老师等着你。哎呀，当时俺哭的呀，他死命拉着你胳膊就是不撒手啊，是俺爹硬把俺的手给掰开的。 对对对，栓柱， 对 对，是你是你。哎呀，栓柱 啊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那年离开以后我就一直放心不下，可3年以后我再去找你们的时候，你们那个村子就怎么也找不到了。你看看， 嗨，后来俺们那儿修水库，这不全村啊都搬迁到这儿了。 是啊是啊，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，咱们又见面了。 是啊， 谢谢你栓柱、 哎、 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师。 黄老师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20多年呢。 是啊是啊， 哎，虽然当时俺没当成你的学生，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这个好老师啊。你给的那5块钱，俺一直都没舍得花呀。直到那年俺爹病重，实在没法子，才拿出来买了药。这些年，俺做梦都想梦见见你一面呢。 是啊，栓柱，看来咱们总算是有缘了。这不20年后咱们又见面了吗？ 啊，可不是，黄老师。哎，20年前为了俺，您跑进大山动员俺爹，这 想不到20年后又为了俺的二娃，你又跑到大山来动员俺。黄老师，你对俺家可是两代人的恩情啊。哎呀，你看您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在为盲孩子操心受累，你叫俺这些盲人咋感激你啊？ 山珠啊，只要你让孩子去上学，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啊。嗯， 哦， 你看，如果当年你爹能够让你去上学，你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那个时候啊，3年才招一次生，就那一年招的那一届学生啊，现在都在医院里当按摩大夫了。 啊，他们还能当、啊、能当大夫？ 能啊，只要是上了学有文化，不光能当大夫，有的还能上大学当博士呢。 啊 啊，黄老师，俺也要上学。 你看， 俺要上学。 你看看，二娃这孩子多好啊，除了眼睛看不见，别的什么都不差，咱可不能再耽误孩子了。 哎，黄老师，不是俺不让孩子上学，可这实在是没法子呀。 是啊是啊， 俺的眼睛看不见，孩子他妈身子又有残， 哎， 自身难保啊。就这些年要不是村子里帮着，你看早就哎。 嗯，我看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信得着我的话，就把孩子交给我吧。 啊， 我想办法供他上学。 什么什么？你哎，你供二娃上学呀、啊？ 哎呦，黄老师，不行不行，这咋能给你添这个累赘呢？ 是啊， 栓柱，20年前我没能帮你圆了上学梦，今天啊，我一定帮助你把孩子送进学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 哎呦， 啊， 黄老师，你可真是俺全家的恩人呐、啊！ 快别这么说， 俺给你磕头了。 栓柱，栓柱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如果你们放心呐、啊，就赶快给二娃收拾收拾，跟我们一块走吧。他已经耽误了好几天了，再晚了就跟不上课了。 哎， 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跟我们一块走。 哎，他妈，快去把二娃的衣服找找拿上，我去借点钱让二娃带上。对了，他叔正好在家，让他用拖拉机送送黄老师。这天不好，路又这么远。 栓柱，钱就不用借了，带上衣服就行了啊。赵老师，天不早了，咱们得抓紧走了。 对，不不不。黄老师一定得送，从这儿到汽车站还有10多里路呢。 那好，赵老师 啊， 那咱们就坐坐拖拉机。 好。老乡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就是啊。 哎，客气啥？二娃上学是个喜事儿，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跑来送府是应该的。 哎呀，这拖拉机我还是头一回坐啊。 是。 老乡，能开快点吗？ 哎呀，这山路不好走，拖拉机颠呢，你们坐好了。 哎 哎， 坐好了，黄老师。 哎哎哎，好。 哎，真够颠的 啊。二娃，你也坐好啊。 哎， 来来来，抓住这儿，别掉下去。 好嘞，没事。 哎，二娃呀， 啊， 上学了，高兴不高兴啊？ 嗯，高兴。 瞧把你高兴。听说你会吹笛子？ 嗯， 给老师吹一个好不好？ 老师，这车太颠，没法吹。 哦哦哦， 俺给你唱个歌好吗？ 哎，好， 也行。 哎， 对，唱歌。 人人那个稻穗。 黄老师，二娃这一上学啊，您就实现了动员100个学生入学的心愿，看把您高兴的。 哎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，就是和这些孩子有缘。 黄老师，您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学生，有大学生，有按摩师，还有盲人博士，您又被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，还培养了个女儿出了国。 哎， 您多风光啊，还说没做什么大事呢。我都羡慕死了。 哎呦，老师。 黄老师，您怎么了？ 老师，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？ 哎呀，哎呀， 黄老师， 老师， 哎哎，老乡，这样 咱们先不去学校了，你把车啊直接开到医院去。 好嘞。哎， 老师。黄老师。 黄老师。 黄老师。 黄老师。 黄老师。 哎呀，金明啊，那么远你怎么也来了？ 黄老师，听说您病了，我赶回来看看您。哦， 哎呦，看你都是博士了还哭啊。你给我的照片和信我都收到了，你为咱们学校争了光，祝贺你，你可要继续努力啊。 黄老师，我一定听您的话。 黄老师。 哦，强子。 嗯， 哎呀，看看看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都当了老师了。 嗯， 强子，这些盲学生啊，他们眼睛看不见，可你要关心他们，要让他们心里亮亮堂堂的啊。 老师，你放心吧。 哎，哦，对了，孟校长，请你给我们家大凤打个电话。 哎。 就说他要有空，让他快点回来一趟，我想再跟他见一面。 我已经打了， 哦， 可是没联系上。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就打。 哎， 啊，再打。 哎，哦，孟校长，岳记者他…… 黄老师，我在这儿呢。 哦，岳记者，实在对不起，没完成你的采访任务，我就…… 黄老师，您快别说了。等您把病养好了，我再来采访您。 我的病我有数，恐怕没有那个机会了。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想把我这些年来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日记交给你。上面的一些材料呢，你要是觉得能用了就用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不愿意宣传自己，总觉得自己没做什么，宣传出去怕人家笑话。 黄老师， 今天我主动让你给宣传宣传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想让社会上啊多了解一下我们盲校。 嗯， 多体谅一下我们盲人老师，多关怀一下这些盲人孩子们。 嗯， 咱们的特殊教育啊太需要支持帮助了。岳记者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在九泉之下也感谢。 黄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 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孟校长。 哎， 孟校长， 你说， 大凤要是见不着了，就请你代我向他道个歉。我这些年老师当得还凑合，可要是当妈呢，我就不及格了。他爸一直在部队上，大凤从小一直跟着他奶奶，上学以后我也没有时间管他，基本上就是没管。不是我不疼孩子，我就是觉得呀，盲孩子更难，更需要照顾。在这儿我向他道个歉，请他原谅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。啊，另外还有两件事，孟校长，请你一定要帮忙。 黄老师，你说吧，我一定。 哎呀，一呢是我的存折上还有大凤寄来的那几万块钱。 嗯， 一部分给二娃上学用，一部分呢救济那些困难学生。再就是等我死了以后啊，把我这眼角膜捐献给需要他的盲孩子们啊。 黄老师 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哭什么呀？好了好了好了。 我这一辈子呀，我就是爱看你们笑，爱听你们唱。来，小兰，强子，来，握住老师的手。金明啊，扯开嗓子，再给老师唱唱当年我带你拜师的时候你在雪地里唱的那支歌啊。来，唱唱。 我说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，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，火光温暖了我。 听着君明这深情的歌声，我的眼前仿佛真的升腾起一束明亮的火光。火光中，黄老师微笑着走来，正是他用着火一般的真情与爱心温暖着盲孩子们的身，指引着盲孩子们的路，也点亮了盲孩子们的心。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连续广播剧《点亮心灯的人》，配乐宋铁铮，音响效果邢建华，录音合成孙征、江凯。黄杰由乔琛演播，月梅由唐烨演播，小兰由张璐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燕生、长风、石燕、冠华、于杰、郝文山等。